天同幻影，九成九稳。 好，继续嚟我哋呢一个南可儿嘅咩沉冤啊？水箱沉冤啊！ 水箱沉冤案，好啦，件案我哋要拆骨。 你睇，哇，变咗身喎， 变骨啦， 哇，好变啊！ 透视到你嘅 两个 style 啊， 你嘅内脏喎，咁你透唔透视到啊？南可儿呢个死亡之谜咧，究竟？ 大家听落咪知咯。 系几难搞嘅咩？阿毛，以你咁 唔系，因为佢有好多只唔同嘅讲法，又似真又似假，有好多。咁最大嘅问题即系真系官方咯，咁话官方可以俾出嘅资料咧。太少了， 官方是極大問題啊，極大問題。我哋要留翻最後，最後咧，去講翻呢個警察喺呢件事裏面個角色啊。因為咧，佢嘅角色咧，佢所做嘅嘢咧，會完完全全咧係控制緊我哋嘅思想，我哋點樣去諗呢單案， 即係佢捏住我哋點樣走。 絕對係， 因為放幾多料係真係佢先做到啫嘛， 同埋酒店都係喎。同埋酒店都係喎，而且有啲佢唔肯俾出嚟，或者佢話冇喎，或者唔知喎，咁就變咗警方都會企咗喺度啦。 我睇法係酒店，即係警方如果要查，有啲嘢佢一定可以查嘅。但係問題就係酒店嗰度，佢可以選擇閉口唔講，或者 distract。第二就係警察都似乎有啲嘢係警察喺度 distract 緊。 是我哋一間先講。 呢個係啦，下一節啊。 呢一 part 咧，我哋講暫時，我哋接阿黃醫生電話之前咧，想再講多少少咧，就係嗰啲大家最中意聽嗰啲咧，神秘力量啊，嗰啲陰謀論啊，都要講下。即係雖然咧，我哋呢個節目就唔係講鬼啊、講成啊，但係即係都值得涉獵下嘅。有時即係你話唔信鬼喎。就不是我們啦，我們這些阿Kenny都成日見啦， 是 不是？咁啊，即係我都信啊，絕對係有呢啲鬼神嘅嘢啦。咁但係你話呢一單案係唔係關乎呢個鬼神咧，或者啲神秘組織咧？咁咪要研究一下啦。咁首先有一樣嘢咧，就啲人講嗰、那個阿藍可兒喺個 lift 裏面咧撳 lift 啊，撳嗰啲 lift 掣咧，同竟然咧同呢個聖經入邊嘅一啲內容咧係扯上關係，即係將佢變成一種即係聖經密碼，我覺得真係好。好嘢啊！真係啲人，咁我哋睇一睇咧。阿 Kenny 咧就做咗一張係第八嗰張，咁咧就見到咧嗰個 lift 咧裡面嗰個 number 係點樣排列嘅，咁啊見到圈住嗰啲咧，就係當時有啲人話我其實我啲人好眼力嘅， 中間嗰一排， 中間嗰排咧佢就話係咁撳撳撳，就分別有呢啲 number 啦。咁阿毛請你講下佢哋點樣擸落聖經嗰 度？佢係擸落去咩咧？就係藍可兒撳嗰個掣咧，就係十四十七四 B， 即係地牢啦。 十四十。 十四號啦，即十四樓、十樓、七樓、四樓同 B， B 即係 basement 地牢啦，仲有 block 同 hall。 係 hall 即係嗰個開門掣， 開門 hold 住道門唔閂。 bell boy 俾 bell boy 攞嚟推啲行李出入嘅。咁啲人就將佢成個 sequence 呢一個 sequence 調轉咗。好啦，咁就將佢對應落去呢個聖經裏邊約翰福音。好了，就是第四節、七節、十節、十四節。sorry， chapter four 裏面嘅七、十、十四。咁呢一段咧，其實喺聖經裏邊咧係幾出名嘅一個部分嚟嘅。福音書係講撒瑪利亞婦人見到耶穌嘅一個故仔。OK， 係 好啦。咁即係有趣嘅地方係咧，因為。Elisa 呢個名字自己本身其實有個意思嘅，個意思就係 God's promise， 即係 神的 承諾、 應許、 應許係啦，應許英文譯係啦，應許。咁而 lamb 呢個字咧就同一隻羊 ，lamb 個 lamb 咧 發音 係似嘅，咁所以呢一個咧就令人聯想起 lamb of God， 神的羔羊。好啦，咁所以跟住呢一度咧， 即係攞去做祭祀嘅， 係啦，就攞咗去做一個祭品，有人咁諗。但係如果你話如果撳 lift 個次序撳完之後，你話喺個牌祭咧，佢側邊就有兩牌祭噶嘛，係 啊。 如果撳完係一個十字架咧，我就覺得會有啲關係。 但係我， 但係佢咁打動撳咧，我就覺得 有個問題，點解一定要係約翰福音書啫？ 係啊，點解 要 check？ 係啊， 因為佢揾過曬，淨係得呢一個同水有關咯，係咪啊？ 這個是跟水有關啦，跟女性有關啦。因為耶穌在整卷福音書裏面 主要跟女性有關的 瑪利亞咯， 一啲啊唔係就係嗰度，嗰度係佢出世啫。咁另外就有一個叫抹大拉的瑪利亞， 抹大拉瑪利亞咯，同佢高 係啦，同佢高抹嗰個啦。咁另外有幾次佢遇到一啲唔同嘅人嘅女性 妓女咯， 係啦，妓女啊嗰啲。咁但係唯一係呢一個咧，佢寫明係撒瑪利亞的婦人。咁撒瑪利亞係乜嘢咧？咁其實撒瑪利亞婦人同當時耶穌所傳教主要地區咧，其實講緊係猶太人嘅地區啫。撒瑪利亞人就係住喺猶太人附近嘅外邦人， 嗯、 即係佢哋係唔需要進入猶太教嘅，亦都唔係耶穌原本嘅所謂傳福音嘅對象嚟嘅。因為耶穌佢嗰三年傳福音嘅過程，其實主要係傳俾猶太人啫、 嗯。 外邦人佢係唔理嘅。 喂，咁好啦， 十鋪。 咁而家咁樣講，個以色列咧係即係有啲咩羔羊啊？ 又羔羊 祭祀品。 咁係咪即係魔鬼魔鬼要將佢 揀選咗嘅祭品？ 係啦。 唔係，所以我 就落水箱度祭啦，祭祀咧。 所以如果佢撳嗰排祭，嗱、 嗯， 佢而家調轉咗個聖經 sequence 噶嘛？ 係。 如果佢係撳完之後個十字架係個倒十字架啦，我就覺得 你就服啦， 因為嗱，如果你講撒旦教，撒旦教嘅 logo 係乜嘢？ 點啊？ 調轉個十字架咯，佢哋係逆耶穌啊嘛。 哦， 咁但係 可唔可以睇 冇呢啲 symbol？ 可唔可以睇翻個裂嗰個？ 冇呢啲 symbol， 完全係 嗰個掣啊！ 嗰個掣嗰排嗰幅像。 O K， 你而家係冇呢個 symbol 啊嘛？ 哦，即係冇打橫嗰啲。 但係佢第二次又會再又撳嘅喎，係咪第二次就係撳十二九？佢撳隔離嗰排嘅嘛，第二次。 咁佢而家佢淨係抽咗佢想。 想 佢想攞嚟 解讀嗰係啦，解讀嗰嗰中間咯，係啊，佢再入過去再撳多一次噶嘛，係咪啊？撳係撳隔離，應該係十二九六三嗰台噶嘛，咁 真係好鬼多餘嘅呢啲， 係咪先？咁又 但係我覺得，如果你淨如果淨係撳十二九六三呢一邊，咁撳完你都唔係一個我可以認到係任何宗教嘅 logo 或者 symbol， 咪冇得吹。 咁所以我覺得唔係一個咁可信嘅一個諗法嚟。 好啦，咁我哋吹下一個 point， 下一個 point 咧就係你又補充啊 ，Kenny。 唔係，其實阿毛呢個咧咪 crossover 咯，就接住落去就係依嗰度啲人咧成日講嘅邪教組織咪係咁樣咯。係， 係啊，邪教組織點樣講法？ 咁佢哋就係話咧，啲人就話：哇，喺個水箱度發現到一個符號，咁、那個符號咧就同喺度洛杉磯咧有一個邪教嘅組織咧。 有關係， 有關係喎，仲要話係咧，呢個教咧就係頭先你所講嘅撒旦教。 撒旦教。 咁佢哋就話咧，因為係想攞佢嚟做呢個活人祭，咁佢哋嗰個活人祭咧，嗰個儀式咧，亦都係要將嗰個頭下腳上咁樣噶，咁所以就放咗落個水箱度咁樣做咯。係。不過我覺得好似誇咗少少喎。 十七。 冇理由喺咁公開地方表演俾大家睇佢哋嘅活人祭係點樣噶嘛？ 係咯，大家見到呢一張咧，就係阿 Linus 咧，琴日好好啊，幫我畫嘅。 畫翻。 係啦，咁就係或者啱我哋都討論下啦，呢個水箱，因為琴日阿周圍前日係嘛，周圍走咧又講過，其實佢即係問翻啲酒店嘅同事啦，即係如果喺香港嚟講咧，嗰啲舊式嘅水箱設計咧，中間咧有條管嘅，咁啊啲水咁樣吸上去，咁南海怡就喺即係你見到佢側邊咧嗰度咧，就係咁樣係沉咗個底度啊嘛。咁啊，頭先嗰個邪教嘅講法咧，就係話一個即係祭祀嘅儀式嚟嘅， 係 嘛？ 係啊，佢 嘅 祭祀係就係要頭向下、腳向上嗰啲咁樣噶嘛，係啊。 係咪又係要有水咁樣？ 咁佢冇話一定要有水，但我就覺得好似呢個講法好似誇咗少少咯。你咁樣抌佢落水，如果佢依家喺水裏面有啲水流唔覺意掉轉咗，咁點算啊？你又落唔到去再搞啦。同埋佢喺一個咁公開嘅地方，就附近有其他大廈噶嘛。咁啊，即係公開表演俾大家睇佢嘅活人祭係點樣？點解唔留翻喺自己神壇先？問點？你哋都係喺洛杉磯 咯。我所知啦，即係撒旦教，如果佢哋係要做儀式做嘢咧，通常佢哋選擇嘅地方咧， 係 就喺啲比較沙漠啲嘅地方。 哦， 因為佢哋做嘅儀式好多時咧係可能觸犯法律嘅。 哦， 咁佢去一啲好偏嘅地方做，比較冇咁容易引起其他人嘅注意，即係好少喂。你一個 residential area 嗰度仲要係即係擺到 四面包圍呢度，但 係係罪惡溫床嘅附近，啲警察成日喺嗰度出入入嗰啲， 係咯，仲要 仲要留低埋自己個符號喺度，你咪想俾人跟到啊？ 你冇理由咁噶嘛？係 咯。但係講啲嘢，即係我覺得好似講緊上次嗰個紅衣男孩咧，重慶咧。 即係又係將佢穿著落去嗰啲邪教啊，或者嗰啲巫師啊、嗰啲法術啊嗰類嘢咧，即係好虛無縹緲嘅。 其實有個符號喺度都係佢講嘅啫喎，即係都冇 evidence 睇到 有乜鬼符號啊？喺個 邪教嘅 水箱度， 水箱裡面 一個水箱出邊，好似兩個箭嘴對叉咁樣樣嘅符號嚟 嘅。OK， 好啦。兩個箭嘴咁樣樣對 稱，係咩？我以前喺我讀書咧，我啲書台度都有攞啲圖，可以折啲類似咁嘅圖案， 整星星啊， 係咯。 好啦，咁但係咧嗱，我哋不如又講啲即係大家都會啊 ，Kenny 都會見過嗰啲鬼咧，咁會唔會有鬼搞佢咧？即係有啲靈體啦，咁 撞邪 嚇， 咁啊，因為咧有人話呢個塞西爾酒店咧，嗰啲員工講翻啦，啊唔知啊員工會講翻出嚟啊，就話咧。呢間酒店咧六百定七百間房啦，冇一間房咧冇死過人㗎，間房都死過人㗎咁樣啊，同埋咧嗰部 lift 咧即係南可兒坐嗰部咧， 咁佢應該係一個靈探聖地嘅， 或者可以申請入健力士世界紀錄大全啦，一間酒店死咁多人， 咁間間房都有人死過喎， 即係啱啱俾人炒出嚟嗰啲咧，講啲即係講衰嘢啊，即係唱衰間酒店啦， 好明顯即係俾酒店啲酒店俾人炒咗啲員工喺度講翻出嚟，喺度作。 同埋，但係有樣嘢就唔知係咪作啦，就都有啲旅客講翻嘅，即係話阿南可兒嗰架 lift 咧，佢話超臭嘅，即係嗰啲臭味咧係冇可能忍受嘅。咁點解會咁臭咧？即係就話覺得唔係正常嘅味道啦，即係。一係就屍臭啦，一係就係咪靈體係咪臭味咧？你見到鬼嘅時候有冇臭味？ 有冇聞到嘢？聞到香味咁啊？有啲話香水。 唔係香，咁啊味唔會嘅， 係咯。 因為嗱呢個根據我以前聽過簡師傅講嘅啫， 係 佢就話咧，如果係嗰啲朋友咧， 係 就係 俗味， 所以佢哋就味咧係臭嘅，係唔好受嘅。 係 如果嗰啲係所謂已經叫。即係 New Age 啲嘅講法叫高靈啦， 高靈 即係一啲好嘅靈體，或者叫神咧，就花香嘅。 係咯，我聽到有香味啊嘛。 咁唔通喺度有一堆嗰啲所謂地綁靈綁咗喺度咧？ 佢真係有人死過唔出奇。咁因為真係有人死過而有地綁靈都唔出奇。咁但係點解綁一部 lift 咧？嗱，呢個就拗頭啦。 lift 裡面會唔會有人死過咧？ 呢個唔知 道，但係呢一個咧， 死過咧， 係啦，呢一個就冇去冇記錄嘅，但係反而咧， 跌落呢層冇人知咧。 反而有四單嘢咧，有四單嘢咧喺呢一間酒店咧就惡名昭彰嘅。咁啊，其中兩單咧就係啲自殺事件嚟嘅，都係發生喺咧60年代啊咁上下啦。例如話有一個女人就同個老公鬧交，佢即時咧就喺個酒店嗰度咧就死俾你睇，即刻跳落去。咁跳落去嘅時候咧，有個講法就話佢砸死翻自己嘅老公。啊咁準嘅可以， 咁準嘅係咯。 啊，另一個講法咧，佢就砸死咗一個途人咁樣啦。 我聽過啊，砸死個途人。 嚇，砸死個途人。 我聽過呢個。 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有一個女人咧，就喂白鴿嘅周圍嚇，佢就呢間酒店咧，俾人哋奸殺喺酒店裏面死嘅。咁啊，另外有兩單咧，更加要提一提啦。咁咧就係喺呢一個，我哋講一講好嘛？就係咧有一個叫做咧Richard Ramirez 嘅 一個叫做連環殺手啊，佢就係1984年嘅時候咧就入住呢一間酒店嘅11嗰張相，極度樣衰啊！佢咧就住喺第14樓嘅，即係咧天台下面嗰層，即係啊南可兒出 lift 嗰層，即係搭 lift 嗰層啦。 頂樓 應該話係警方講啊，因為從來我哋睇唔到佢喺幾多樓啊。係一路都係警方講係喺天台嗰層啦咁樣。好啦，咁呢個Richard Ramirez 係咩人嚟嘅咧？佢咧就一個連環殺手，當年咧就住喺14樓嗰度，租咗間房就住咗兩個星期啦。跟住做乜嘢嘅咧喺度？佢咧就係原來借呢一個酒店咧做個大本營嘅。 哇！ 然之後就喺附近咧就不斷咧係殺人嘅，咁啊殺咗14個人喎。咁啊男嘅咧就殺啦射死啦嚇，咁啊女嘅咧。就奸啦，奸完就肢解啦，小朋友都肢解嘅。咁呢個人咧就係一個咁嘅連環殺手啦。後嚟咧就係接受咗毒氣嘅呢一個注射，呢一個唔係注射，係毒氣室啊，毒氣室係死刑 啦。 嚇，咁咧就另外一個人咧就叫做 Jack 啊 ，Jack Underwager 啦。咁啊，佢就係一個咧奧地利嘅連環殺手。咁1991年嘅時候咧，喺即係之前都坐過監，咪出咗嚟之後咧，就話去做一啲嗰啲叫罪案記者啊，所謂啊，咁啊做咗記者啦，咁啊走去呢間酒店嗰度咧，就唔知係咪自己要咧，即係親身上陣啦，試扮下呢一個即係犯罪嘅感覺。咁佢咧就走去做咩咧？就走去咧嗌啲妓女咧就去嗰間房度喎， 咁啲妓女點樣入去㗎？嚇、 啊！即係叫外賣啦、 啊。叫外賣，跟住咧佢就用嗰啲胸圍咧，嗰啲嗰啲繩 胸圍帶 咧，將佢哋咧即係箍死咗啊！然之後咧就掉喺附近嘅啫。咁啲妓女咧係點樣入去間酒店嘅咧？點樣入去間房嘅咧？咁話説咧就係、是透過嗰啲叫做exit door 嘅咩嘅嗰啲叫 出入口， 即係逃生門 上去嘅啫。 嗯，即係因為其實美國咧係好流行嘅，或者舊樓咧。它是樓外面呢是有一條樓梯的、 嗯嗯、 那條樓梯是用來真的火警的時間給你逃生用、 嗯 啊、其實通常呢、其實有很多都是的你是可以入到 Candy 是不是呢這麼容易可以入到間酒店 可以外面有當然啦如果真 香港就沒有這些東 西做得好 security 的 那些屋呢其實就算有這些防火梯也好那道門一開無論你在外面開它或者在裡面開它其實會響 鐘的會有 嗯， 系啦，佢點樣搞到佢警鐘唔響嘅？或者可能呢間店根本個警鐘就 唔 識 響 嘅， 係啦， 即係呢樣嘢，上一集我都懷疑咗好耐嘅，佢根本就唔識響。 咁但係當然啦，呢一個就係因為佢嗰時係九一年啦，咁究竟佢即係十幾廿年後佢有冇即係改進 到 咧？ 佢嗰個系統、 保安啊、各樣啊，呢一個就好值得質疑啦。但係咧就都阿 Candy 都有睇到嘅資料啦。其實依間酒店咧嗰個天台咧。話說住在對面的人點樣話？佢哋都成日望到過嚟 係 嘛？ 哦，係啊，咁話說咧就係呢個酒店附近啦，有啲大廈咧抹窗嗰啲工人咧，都成日望到呢度嗰個呢間大廈嘅天台咧，有啲人喺度打夜戰喎呢度。 哦， 係啊， 哦係啊 係啊，佢話都多人打夜戰㗎，佢話但係就少啲會見到係有華人咯。通常都是外國人 咁、嗯、我可唔可以咁推斷，即係根本冇掩雞籠啦、嗯？去嗰個天台 係啊， 係啊。 嗱、嗯、呢、這個唔知道，因為咧其實每一個證人講嘅嘢咧都可以去質疑下。但係你諗下，佢有冇需要去講大話咯？或者純粹係即係為咗係即係去詆毀間酒店而講咧？啊，唔知啊，因為唔使負責任噶嘛，喺網上講啫嘛，係咪、嗯？好啦，咁但係跟住落嚟咧，呢一位嘉賓咧，電話旁邊嘅嘉賓咧，佢就好負責任嘅，佢講嘢啊，佢即係佢醫生，係 啦， 醫生梗係負責任噶啦，同埋咧好專業嘅，咁咧佢就係咧呢一個精神科專科醫生黃宗顯醫生， 黃醫生你好， 係你好， 花姐你好，盤菜好味咧，你嘅幻想你食咗啊而家，係啊。 嗯 ，OK， 喂，阿黃醫生啊，咁啊，之前咧都麻煩你啦，就睇咗阿藍可兒呢一段電梯裡面嘅片段啦，咁啊真係好需要你講下啦，即係你點樣判斷啊？話佢係躁鬱症咧病發，你覺得咧即係似唔似咧？從佢嘅舉動，不如我哋一路咧 play 住嗰段片啦，好唔好啊？黃醫生講嘅時候，係黃醫生請你評論下啦。 好啊，其實喺嗰段片裏邊咧，阿藍可兒咧就出出入入個電梯好多次嘅。咁你會見到佢突然間即係個電梯門開嘅時候咧，佢會伸個頭出去喺出面望啦。但我哋又見唔到出面有人嘅喎。咁跟住佢又會走咗出去電梯外面。咁個鏡頭就睇唔到佢喺出面做啲咩啦。跟住佢又入翻去電梯裏面。咁啊，來來回回好多次嘅。咁我哋即係就咁睇嗰段片咧，就覺得佢其實會唔會出面可能佢聽到啲聲音咧，或者係佢見到有啲嘢係我哋睇唔到啊或者係個攝錄機睇唔到。咁另外仲有一個可能性咧，就係、是、基本上出面係冇人嘅啊，只不過佢係聽到一啲或者睇到一啲周邊嘅人係感受唔到嘅一啲嘢。咁我哋叫呢啲叫做幻覺或者係幻聽啊，或者係幻象咁樣。咁如果佢真係有呢啲幻象或者係幻聽咧，其實都係可以同佢個躁鬱症嘅一個病歷係有吻合嘅。咁喺嗰個個案裏面咧，阿藍可兒咧佢就話佢以往有躁鬱症咯。咁其中一個解釋咧，呢啲咁嘅怪嘅行為咧，就係佢個躁鬱症復發啦。咁躁鬱症就有另一個名咧，叫兩極性嘅情緒病啦，即係一係佢去到一個好躁嘅情況，即係個人好高漲。咁喺另一邊咧，就係去到一個好抑鬱嘅狀態啦。咁喺阿藍可兒佢呢段片裏面咧，佢嘅活動咧就似乎係唔係一個抑鬱嘅狀態，因為抑鬱嘅人咧，佢個即係精力咧係會冇咁高嘅。你會見到佢其實係個精神嘅活動咧係比較強啲嘅，同埋比較高啲嘅。咁其中一個可能性就係佢個躁鬱症復發，佢個情緒係處於一個高漲嘅一個水平。 咁係一個一個有躁鬱症嘅人，佢去到一個躁，即係一個狂躁嘅復發嘅時候咧，佢通常個精神個狀態比較旺盛咯，佢對危機個意識咧比較低啲嘅，同埋佢嘅自制力比較低。咁譬如我舉個例啦，有一啲躁鬱症嘅人，如果佢躁狂嘅時候咧，佢可以係做一啲失去理智嘅嘢嘅，譬如佢會除曬自己衫啊。佢會做一啲係你意想唔到嘅嘢，即係佢可能可以係好興奮啊，會不停咁跳舞啊，會大叫啊咁樣。咁呢啲咧就係一啲躁鬱症嘅人嘅一啲即係症狀啊。咁佢可以係見到前面有一啲好危險嘅嘢嘅時候咧，佢係完全冇一個危險意識嚇，佢可能做一啲嘢有機會會傷害到自己咯。 嗯，咁如果佢本身有個躁鬱症嘅病歷咧，佢基本上應該成日要食住藥噶嘛，係咪？ 係冇錯。 咁假如佢係突然間，譬如去咗呢個 trip 嘅時候，佢冇帶藥嘅話，即係佢嘅病發嘅機會係咪要視乎佢有冇受到咩刺激啊咁樣咧？定係 嗱佢究竟即係如果佢唔食藥咧，究竟會唔會病發咧？就要睇好多即係因素啦。本身個病本身佢個自然發展咧，佢係有個機會去病發嘅，即係無論有冇刺激咧，佢都可以病發嘅。但係當然啦，如果佢係受到一啲刺激嘅時候咧，嗰、那個亦都可以係一個病發嘅一個導火線嚟嘅。 阿醫生啊，咁我想問一下咧，咁其實如果一啲躁鬱症，佢好似佢依家咁興奮嘅狀態，佢會唔會諗一啲方法令到自己冷靜翻落嚟？會可能會揾啲水啊，令到自己冷卻翻嚟嘅人啊，咁樣會唔會噶？ 如果係佢真係有一個躁鬱症嘅復發咧，咁佢係唔能夠做一啲嘢咧，係幫到自己，係令到個情緒平復翻 嘅。咁佢點樣先會暫停咧？ 唯一一個方法就是用藥物的治療、oh, okay. 即是現在躁鬱症的處理呢就是用一個藥物去控制他的情緒帶他的情緒去一個平穩的狀態、 mm-hmm. 另一個可能性呢我看段片呢、mm-hmm. 即除了說躁鬱症可以解釋得到呢另一件事就是他有沒有吃過一些違禁的藥物、 mm-hmm. 例如一些興奮劑、啊、即那類的藥物、 mm-hmm. 醫生Maria 有個問題我看了一些資料咧，躁鬱症咧，其實他哋都會有濫用藥物嗰個行為嘅，會唔會噶？ 嗯， 嗱，躁鬱症同濫用藥物咧係兩樣嘢嚟嘅， 係 啊，即係其實係兩個唔同嘅、嗯、即係精神嘅問題啦。咁佢哋會唔會話多啲機會濫用藥物咧？咁其實咧就都未必。一定會的、啊嗯、但是當然你說個個案會不會他本身有躁鬱症又有濫用藥物呢都不排除的但是其實躁鬱症躁狂的狀態和濫用藥物導致精神病發的狀態就這樣從即觀察上 是很難分辨的 哦，即是會挺相似的可能是、嗯、 是很相似的、嗯、 如果假如最後不是說法醫報告呢說他沒有、即藥物沒有服食過藥物的話呢即可能醫生你都未必會分到佢究竟係即係病發啦，還是係濫藥嘅喎，係嘛？ 係啊，分唔到嘅。同埋咧，頭先我講過啦，佢喺個電梯裏邊嗰啲表現咧，即係好似話又聽到啲聲啊，見到啲影咧。當躁即係一個人最躁狂去到一個好嚴重嘅狀態咧，就有機會會出現呢啲幻覺嘅咯。 嗯，但係佢有啲鏡頭咧，就譬如有啲蘭花手嗰啲咁咧，喺個嗰個電梯外面咧，個手會甩。好似咧，即係好似啲關節咧， 揈下 好軟咁樣嘅，即係嗰啲係好唔尋常嘅一啲動作嚟嘅，係咪會有咁嘅情況嘅？你見過嗰啲躁鬱症病發？ 我只可以話佢即係其實佢嗰個蘭花手嗰啲唔正常嘅手部活動咧，喺嗰段片裏面都係出現過即係一陣子嘅啫，咁都唔係話即係持續咁樣有啲唔正常嘅肌肉活動嘅。即係如果佢持續有啲唔正常嘅呢啲蘭花手或者啲肌肉活動咧，我就會懷疑會唔會係一啲藥物嘅一啲長期嘅副作用。但喺段片裏面咧，佢就似乎就嗰、那個蘭花手啊嗰啲唔正常嘅手部運動咧，就唔係持續性嘅，係即係一個短暫性嘅。一睇起嚟，可能佢喺度自己喺度一個唔正常咁樣去舞動緊自己身體咯。係我只可以話係一種唔正常嘅一啲即係身體嘅一啲活動咯。咁可能同佢當時嘅精神狀態有啲關係。 嗯，咁啊，不過真係好多佢嘅朋友咧都話佢唔係喎，好正常嘅喎，即係平時咧好開心嘅喎、啊、但喺日記度咧，即係其實佢都有啲，或者啱我哋自己講多啲啦、 嗯， 即係佢都好多啲説話咧，就話誒呢個世界咧都係即係冇希望啦，咁嗰啲即係嗰啲好負面嘅嘢嘅。但係呢啲其實都好平常啫，係咪啊？即係好多人都會咁噶啦。 嗱，躁鬱症嘅人咧，佢有機會咧，嗰如果佢復發嘅時候咧，可以係嚟得好快嘅，即係可能佢一個禮拜之前，佢佢啲朋友見到佢係一個好正常嘅人，跟住一個禮拜之後，佢可以係突然間即係個病復發都未定嘅。咁而你話佢喺日記裏面咧寫咁多負面嘅嘢咧，亦都其實好吻合翻佢自己嘅一啲病歷啦。因為有躁鬱症嘅人咧，通常咧佢哋個情緒咧個控制咧冇一般人咁好嘅，佢有時會好高，有時會好低，有時未至於話去到一個病態嘅抑鬱，但係佢哋會好容易有個情緒起伏嘅。 嗯， 會唔會係佢孤單嘅時候會零舍容易啲會發作咧？咁所以就唔會話咁多時間會俾啲同學啊或者家人會見到咯。可能佢獨處嘅時候先至會可能諗下就會有呢啲咁嘅呢個病嘅發作咧。 嗱，佢同其實同有冇同朋友一齊啊，或者係獨處啊，就唔係話太大關係嘅。因為本身呢個病咧，佢哋嘅性格上咧，佢對個情緒控制咧係比一般人係差嘅，即係佢哋個情緒可以係容易有起伏啦。如果去到一啲好極端嘅狀態，就係我哋講話佢個病復發咯。 嗯，好啦，最後一個問題咧，最關鍵就想問一下阿黃醫生。咁咧，啲人就話如果佢係真係病發啦，佢啊衝上去個天台。咪索性天台跳落嚟啦，係咪啊？最方便、最容易噶嘛。咁佢點會咁複雜？做一個咁複雜嘅動作就爬，即係而且都有一啲氣力啊咁樣噶嘛。爬上去嗰個水箱嗰度跳落去咧，你覺得佢有冇可能係病發嘅時候會做一啲咁複雜嘅動作，或者都係即係好似好唔拉更，即係一個正常人唔會做嘅嘢咧？ 有可能嘅，有尤其是係啲躁鬱症嘅人。裏邊咧，當佢個躁狂嘅時候咧，有啲人咧就會覺得自己係有啲特別嘅能力嘅，或者係覺得自己有可以做到一啲嘢係平常人係做唔到嘅。咁甚至乎有啲人咧諗得比較極端啲咧，就覺得自己有啲超能力，係科學係解釋唔到。咁佢哋喺嗰刻嘅時候咧，佢哋即係會做嘅嘢咧，係可以係佢表達到佢所有裏邊嘅一啲潛能。發揮曬出嚟， 高漲啊！即係佢可能要去一個最高點嗰度嚟，話我係一個世界之尊啊！咁樣可能有咁嘅感覺。係 啦， 嚇！跟住見到個有個蓋，突然間佢又個唔知點解個嗰啲其實思想你都唔知道 混亂㗎啦， 你係唔會知㗎嘛。咁佢咁樣跳咗落去都有可能嘅喎，係咪咧？ 係啊，有可能嘅，即係佢可能嗰一刻好高漲，佢覺得自己可以去衝破到好多人哋做唔到嘅嘢。 好啊，唔該曬醫生。 好， 我哋應該又見面啦。 好啦， 唔該曬，拜拜。 好，拜拜。 哇，真係嗱，醫生講完之後又好似豁然開朗咁啊！突然 間，唔係我解釋到我第一集嗰陣時咧，我揾咗好多躁鬱症嗰啲資料 嚇。不如我哋一間講，因為阿 Maria 咧就因為都身邊有啲朋友係咪，即係都有啲例證俾你見到， 都吻合㗎， 都吻合。 即係阿藍可兒嗰啲行徑咧吻合㗎。 係啊，因為有時無知係無，有時點講咧，即係我哋一啲迷信咧都係出於無知嘅時候，因為你係唔熟悉嗰樣嘢，你咪會好容易即係俾人誤導咗啊，或者係即係少少嘅，你又會覺得好誇張，但其實係原來係有可能或者合理， 有根據。 所以又要聽多啲唔同人講下佢哋啲經驗啦。我哋翻嚟咧，繼續我哋最後一 round 咧，我哋要咧嚟一少少總結啊。我哋將呢單案咧，即係再拆解一下，咁包括咧阿毛會再分析一下咧嗰段咁奇幻嘅電梯片咧。裡面咧其實都有啲 QK 同埋玄機咧，可以再將呢一件事咧再睇真啲嘅。 有線索。 好。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东头湾道99号。幕幕惊心动魄的案情，段段鲜为人知的内幕。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1点，90分钟带你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呢度系东头湾道99号。 假如听到奇案两个字，你有以下的症状：心跳加速、瞳孔扩张、口部肌肉失控，你好可能已经中了奇案毒了。 这个时候你仲快啲嚟解下毒？ 奇案迷会，奇案迷最佳追水的集中地，每日新鲜的奇案或者陈年经典的奇案都可以在这里分享到。还有，愿意推理游戏考你脑筋。 奇案迷会，你今天 like 了没有？